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 是 啊， 今天风特别大，提醒大家多穿衣服， 而且气温也是比前几周降低了不少哈。 哎， 我看了一下，这一周大概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十度的， 是吧？ 最低气温基本上都在冰点以下。 反正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冷，一到室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人家现在不是疫情嘛，很多地方都让你测个体温， 那是 我一测34度， 特别低，因为老在外面跑，这外面的寒气带过来，可能就会影响测温的准确性啊。 这个准确性确实不高哈，当然有的时候有人低，有人高。你比如说在北京站的一家餐厅，快递小哥进店扫码测温的时候，那测温仪就突然之间发出警报声，测温仪报警了 啊！ 哎呀，餐厅的工作人员，人家一看就经验特别丰富。说没事没事啊，您拉起袖子再测一回。那么在北京站进站口东侧的一家面馆，执法人员呢对店内的测温仪和消杀记录进行体检，包括像体温的记录仪、台账这些。这时候一位快递小哥推门进来，请扫码测温。那么快递小哥也是配合的伸出了胳膊，店员手中的这个测温仪啊，屏幕亮起，发出了警报声， 得八成又是体温比较低。 哎呀，随后呢，这个店员让快递小哥您这样拉起袖子，露出手腕再测一次，这时候体温才显示正常。执法人员对这个测温仪进行了一下检查，发现这测温仪啊没什么异常，没什么毛病。店员解释了，说这是因为室外温度比较低，影响了体表温度。说我们是这种手持测温仪，主要是在室内测量体温，所以会出现不准的情况。店员也说，入冬以来啊，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为了避免误伤，他们会提示进店人员拉起袖子重新测温。那么执法人员随后到了一家超市，这家超市的测温仪呢安装在一进门的墙上，测温仪上还贴着北京健康宝的二维码。你发现二维码有变化了吗？ 二维码有变化？ 健康宝那个 没发现。 健康宝里边那个就是扫码啊，原来是第二项 哦，现在改成第一项了。 现在改成第一项了 哦。是我今天打的那个网约车确实也让我扫码来着，我还以为是不是我自己的那个健康顺序有点 乱了是吧， 是人家又进行了调整， 又进行。而且吧，原来是这样，有些比如说一看前面人多，直接就点那个自查，让人一看就进去了。现在不是，那个自查是未见异常，那扫码未见异常是两个有区别 哦，就是人家工作人员可以看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哎，人家你比如说你是自查的，人能看得出来你没扫码。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再扫个码比较麻烦，比较耽误时间，就会自己把自查码直接调出来。但是提醒大家，就咱们扫码其实是为自己负责嘛。 是，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人家也方便联系到我们。 是是是，所以咱们大家千万别偷懒，是吧？那么顾客进店之后呢，这个测温仪还可以啊一气呵成的测量。店员介绍说呢，说这台测温仪啊主要是测量进站人员额头的温度。最近气温比较低，测温仪显示什么34度啊、35度的情况时有发生。店员说体温、体表温度和气候有很大关系，继而会影响到测温仪的测量结果。说冬天测温的时候会低一点。 那是。 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测温仪哈可谓是五花八门，有手持的，立式的，挂在墙上的，甚至还有测温机器人。站在机器人屏幕前就会自动提示温度哈，体温。一位超市负责人说我们店原来用的是那种手持测温枪，现在用的是立式测温仪。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为了防止测温仪没电呢，或者出现故障啊，许多单位配备了不止一台的测温设备。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共场所这个测温仪器都是标配嘛，你发现很多大商场人家都是给你立一块大屏幕，它会自动捕捉每一个人的人脸，再给你那个头上框一个框，上面显示一下温度，如果 是 温度正常就会是一个绿色的。 不管什么样，反正人家都是有这样的设备。 是的。 那么北京站城管大队的副中队长王征介绍说，测温呢不能一晃了之，对吧？你这首先得尽职尽责。说有的测温仪啊是适合室内测温的， 就不要拿到室外测温了。扫码测温的工作人员遇到异常情况多测几回，不要留任何疏漏，也不能错怪了群众，对吧？ 你像有一些职业，比如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可能常年人都在户外跑的时间长一些啊，到了冬天室温比较，这个户外温度比较低，可能确实容易出现温度不达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工作人员多耐心一些， 没错， 咱们多测几次，是吧？ 那个张伯荣说，2020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次测温仪给我蒙，测出来了20多度，28度。 20多度，您这是不是在外边溜达时间比较长？ 一定是测温仪坏了，不靠谱。 我倒是也测出来过，大概32、3度， 哦， 就刚从户外进来的时候， 反正这个属于那有时候测温仪确实不太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来聊点什么呢？ 咱们来聊聊什么事儿从现在开始做还不算晚。虽然说2021年现在还有一个月多一点， 今天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整整40天。 哟呵，只剩40天了 啊！你准备干点什么呀？ 没想好啊，认真工作吧，领导听着呢吗？但是明年我觉得大家可以 瞎话张口就来。 什么叫瞎话呀？我这天天都这么认真上班，是不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谋划谋划，是吧？虽然说今年的这个所剩的天数比较少一些了，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现在开始做还不算晚的，可以计划起来。 是，今天是11月22号，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40天， 而且今天还是小雪节气，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饺子呀？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吃什么饺子呀？ 那不带这么突然考古诗的。真是， 那喝一口呗。 我不太会喝，要是你请我的话那也行，可以考虑。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来来，李凯老师，我问您个问题啊，请说出三个和兔爷有关的歇后语。 一个我也不会。 一个也不会 啊？你说一个。 那我先考你一个，兔爷掏耳朵 啊，崴泥。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兔爷拍胸脯，形容您特别合适。 我刚说你这么自夸吗？ 兔爷拍胸脯 什 么 意 思呀？ 不知道。 没心没肺，这也是很多北京朋友都熟知的一句歇后语啊。但是这个歇后语千万不能随便用，要是用的不好，用的地儿不对呢，就容易出现摔门而出的情况了哈。当然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的是兔爷，在很多朋友的眼中，这兔爷都是空心儿的。但是最近啊， 空心儿的， 就它里面 啊 是空的， 确实没心没肺，里边是空的， 泥塑的嘛，是不是？最近这个没心没肺的兔爷肚子里却装上了点东西，装的是什么呢？白塔寺药店的防疫草药包，让很多市民朋友都觉得特别新鲜。 哟呵。 这个我跟大家说说啊，在白塔寺文创商店里，一尊新上的兔爷就引起了不少游客朋友的注意。哟，这兔爷挺有意思，背后还真开了个窗，而且还散发着阵阵草药的香气。这就是泥彩塑兔爷第五代传人张忠强和白塔寺药店跨界合作推出的一款新式的兔爷。 这个北京的众多药店当中，白塔寺药店绝对是一个老字号，而且非常的有特色。 是， 白塔寺药店的门匾是谁写的？ 胡杰清女士，老舍先生的夫人哈。所以这也是很多北京朋友觉得比较有情怀的一家药店吧， 常去逛吧。 这确实没去逛过。但是还是饿补了一些，路过 啊， 但是没有采购过。人最近是合作啊，和这个兔爷的传承人合作推出了一套新的新式兔爷。怎么个新法呢？在这一套共有五尊呆萌的兔爷上， 什么叫呆萌的兔？ 那 兔爷呆萌是吧？ 呆萌，呆萌，就是特别可爱，是不是？人家在这个兔爷上啊，画上了人参、山楂、石榴、佛手瓜、 金银花、五味草药，而且每一尊兔爷的背部也都被开了个小窗，透过这个白塔寺形状的小窗呢，装入了药店自制的包含金银花、冰片、藿香等等十几味草药的药包。为了配合白塔寺的主题，张忠强还在兔爷的背后用小刀亲手刻出了白塔寺的形状。要说这个刻形状真的挺费功夫的。张忠强说啊，先要刻一个方形，再刻一个三角形，再刻一个长条，最后再一点点打磨这个小细节。因为这个泥塑的泥呀，它特别软，怕塌，所以每刻一笔都得小心翼翼，紧赶慢赶，两周也只做了十尊。最近呢，张忠强手里已经攒了不少活，他几乎也每天都处于赶工的状态，常常都要忙到夜里的十一二点。 要说兔爷里边装中草药，这确实比较新鲜啊。这人家现在也算是文创产品的一种这种新的思路啊。别老出冰棍，这冬天了是不是？冰棍卖不出去了。 是不是很多就是北京的小朋友，比如过中秋节之前，家长都要给他买兔爷啊？要这产品早出俩月，我觉得更畅销，是不是？ 反正这个吧，就是反正就是喜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 工艺品， 工艺品你送人还好，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这种技术吧，说实话，一年那么一回两回的，是吧？ 我觉得大家也是图一个新鲜，可以去看看，是不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现在开始什么还不晚？你像9290说，抽烟的人现在开始戒烟还不晚。 真的，比如说我爸原来就是一个算是老烟枪吧，但是这个 叔叔听参见， 就是因为不听所以才敢说。但是这十年八年的，我爸确实戒烟了。这一点我真挺佩服他的， 佩服的， 说戒就戒啊。 是 他对身体不太好。 除了烟还有酒。8398说，现在戒酒也不晚，不喝大酒，喝点小酒吧。 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嘛。 所以说晚来天欲雪嘛。 能饮一杯，我饮一杯还行啊，但是你看这一杯有多大。 华盛顿说，我们家就住白塔寺边上，回头去看看去。回头去看看去，不加二话一。 还带自我纠正的呢。 不是这嘴瓢。白塔寺重新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然后呢，您可以在周边喝个咖啡，看看白塔，而且里边也能够进去参观啊，非常不错。 也挺享受的。冰浪说，这个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我就要好好学习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还不晚。真的，高考前，比如说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班主任也会给大家打气，不要觉得离高考已经那么近了，大家已经没有时间去恶补了。没关系啊，你哪怕离高考前一个礼拜，你再多学点知识，查漏补缺一下也是可以的，没准能提高个5分8分的。 这么长，翻译成普通话来翻译一遍。 翻译一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套。 临阵磨枪不快也慌。 对，就是这个。临时抱佛脚也可以。我是不是翻译的更加通俗一些？ 就是虚导，这老师太虚导了。这个 那老师要给大家打气嘛，这叫做思想工作，做动员。 1527说，这几天特别高兴，我的一个83岁的好朋友现在开始用手机了，他听力不太好，以前沟通特别费劲，现在呢开始还不晚，我们可以用微信聊天了，是不是很高兴？ 现在好多老年朋友特别潮，那微信玩的特别溜，甚至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是还喜欢玩玩手机游戏，玩的跟小年轻一样好，特别好哈。我觉得丰富一下大家的晚年生活。 这玩的跟小年轻一样好是多好？ 就是反应特别的灵敏。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吗？人家那个有一大爷玩那个王者荣耀，那简直五杀。 反正个别小年轻玩的也不怎么样。 这倒也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美哲，你们家夜里边有人敲你们家门吗？ 没有，为什么大半夜的敲门呢？ 没有， 有什么急事吗？ 不是急事儿， 那 敲就聊会儿天。 那确实没有 啊，没有啊，这没准哪天就有了 什么情况啊？ 是这样哈， 这不是86岁的王女士呢，有前段时间心情不太好，而且呢身体也不太好。社区书记十月进门去看了看人家，说：“王老啊，我们又来看您了，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啊？”这86岁的王女士脸上挂着笑容，热情地拉人手说：“我挺好的，儿子刚给我做饭呢，正吃着呢。”这个王女士啊，是一位独居老人，家住大兴区观音寺街道，这叫什么太中花园社区。前段时间这老人总是啊，总是半夜敲同楼层住户家的门。 哦，是想去聊天还是有什么急事儿？ 聊天啊， 聊天，纯聊天啊。 当时啊，这个同楼层的住户反应非常强烈，那是你搁谁谁夜里半夜三更的老敲门，这也受不了是吧？多次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这十月，就刚才说那个社区党委书记就说，老人所住的这个楼层啊有5户，每到晚上老人就开始逐户敲门，有的时候半夜1-2点钟还跟那儿敲呢。 哇， 同单元的住户不同程度就受到影响。 哎， 有的邻居家里边有老人，这刚睡下就被惊醒了。还有的一些是考试的学生，根本没办法复习和休息， 那怎么办呢？ 说到敲门，你给我形容几个敲门的声音。 当当当 啊， 当当当，啪啪啪， 这是拍门了是吧？ 那还有叩门，就是那原来人家大门上不都有门环吗？是不是有敲几下都有讲究的？ 教你个北京方言呐。 什么呀？ 乖的门， 乖的门，乖的。不是一般什么乖的衣服，比如衣服上有灰，拿个什么胆子，乖的乖的， 拿胆子呀？ 那拿什么呀？ 那不是前面是乖的乖的，后边就不见得是乖的乖的了。 那乖的门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手势啊？ 差不太多吧，自己领会吧。反正接到投诉之后，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和老人沟通，问问老人什么情况。由于担心老人有可能是心理方面出问题，正常情况下谁也不会半夜三更的没事扣人家，就是敲人家门去，是不是？然后呢还联系了心理医生，一起和老人聊天谈心。初步诊断之后发现老人有孤独症的早期表现，害怕一个人，所以呢总想找人倾诉，总想找人聊天。为了缓解老人的症状，社区提出让老人啊白天到居委会来，工作人员陪着老人多聊天。但是心病还得心药医，要想让老人走出孤独症，就得跟老人身边长期得有人照顾。还好老人是有子女的，还不止一个 啊， 希望这些子女能够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这老人啊性格强势，经常和子女产生摩擦，谁都不太愿意长期在老人身边照顾着。 哎呀， 人家说养儿防老，看来养儿真的不防老，是不是？ 嗯， 街道和社区就提出了另外一条解决路径，就是送老人去养老机构或者请保姆。不过呢，这些办法没有得到老人和子女的认可。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老人这孤独症的症状会进一步加深，邻居的生活也没准继续受到影响。 嗯， 要是这两天好了不敲门了，哪天又出来又敲门了，是不是？ 而且每天都是大半夜的。 哎，为此呢，社区和街道多次做老人子女的工作，在反复劝说之下，这子女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同意啊一起坐下来谈谈。 哎，我觉得同意坐下来谈谈就有破冰的可能性。 是啊， 大家愿意交流这事儿，可能就有解决的办法。 哎，随后呢，街道和社区人员召集民警、楼门长、心理医生、老人子女、同住单元的这个住户共同协商。那么街道司法所呢还邀请了相关法律的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协调会上各方围绕老人的赡养问题展开了深度沟通。几个子女一开始那还是坚持之前的态度，谁都不愿意在老人身边照顾，而且呢在现场大倒气苦水啊，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做多么拧啊，多么不合群啊，多么怎么这个那个的。不过经过各方的努力劝说和调解，剑拔弩张的气氛慢慢消失，有了可商量的余地。最终呢，老人的子女们同意轮流上门照顾老人一日三餐和生活起居，尽心尽力扶持好老人，并且在各方的见证之下签订了一个调解协议。 嗯，算是基本解决了。 哎，为了让老人尽快走出这个孤独，社区还把老人纳入了社区困难帮扶名单，安排专人一对一的帮扶，经常到老人家里边看看呀，陪老人聊聊天啊，随时关注老人的情况。心理医生呢也会根据老人的状态随时提供情绪疏导服务。 嗯， 如今这几个月过去了 啊， 有了子女的陪伴，社区的照顾， 王女士的情况也是大为好转，不再半夜敲邻居门了啊，性格呢也随时变得温和开朗起来，脸上呢也挂着笑容。反正一桩难解的邻里纠纷和赡养问题，在街道和社区的多方协调之下，算是成功化解了。 相信老人的情绪状态缓解之后，跟子女的摩擦也会少很多哈。 哎呀， 这个亲子关系也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吧。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也算是挺好，社区一块来努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老人真的到了晚年哈，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个别有一些老人真的挺可怜的， 也会觉得比较孤独一些吧。尤其是如果子女工作比较忙，或者在外地，没有办法每天陪在老人身边。 这忙都是借口，更多的就是早年间估计跟子女之间啊沟通可能也不太顺畅， 有一些心结也许哈。 这个有的时候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哎，我突然想起一个。 又想起什么来了？ 女大不中留是吧？ 那男大有的时候他也不中留。 反正总之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庭矛盾在里边。 哎，是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哈，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 没错。 来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励志的阿姨。你说这个人要是上了岁数，应该活成什么样的模样呢？ 敲别人家门去嘛。 你看有的这个是刚才新闻当中说的那种情况哈， 啊， 还有一些朋友那个晚年生活哈，退休之后的生活过得非常丰富多彩。比如说68岁的苏建敏，他就选择了一种别样又精彩的生活方式。听听这个苏阿姨都去干嘛了。去南极探险， 火， 去北极航行， 南北极都去啊。 哎，人还去非洲呢，去非洲近距离的接触一下野生动物，游历世界的7大洲，还开个直播晒晒美文，受到数千粉丝的追捧。这位苏阿姨啊，就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有梦想什么时候实现都不晚。 哎， 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啊，请我们的朋友们聊聊，您觉得从现在开始规划什么样的事情还不晚呢？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聊。要说这苏阿姨，最近网上有篇文章特别的火，叫做《北京大妈游北极》。这个文章呢，浏览量在网上突破了100万人次。文中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一次北极光号帆船的奇妙旅程。当很多朋友得知文章的作者坏妞竟然是一名年过六旬的北京大妈苏建敏，都敬佩她的勇气和胆量。 不是，等会儿慢点说， 就是， 这大妈叫什么？ 苏建敏。 不是，不是， 苏阿姨。 大妈的网名叫什么？ 坏妞。 怎么听着那么不像个 有点调皮的阿姨，是不是？说明人的心态特别好， 哦， 特别乐观，特别积极。要说这个苏阿姨的目的地北极，那是她一生当中特别渴望到达的远方 啊！我也想去， 我也想去。 嗨， 一是没钱，二是没时间，所以就 是没时间， 暂时搁浅一下。要么你问问季彤老师能不能替你1个月的班，你去北极帮我们去提前探个班去。 这是就想轰人了是吧？ 你就是等到北极哈，极夜的时候，你再去。我觉得现在哈就是正是时候， 去看极光去呗。 看看极光也挺好， 挺好的。 说说人家苏阿姨的梦想， 哎， 就是去北极逛逛嘛。2019年9月底的时候，苏阿姨只身一人从北京出发，辗转3次飞到了朗伊尔。要说这个朗伊尔啊，它是世界上最北方的城市，在挪威。同行的呢有20多人，要乘坐一艘全长46米的小帆船，在北冰洋上漂流8天。 火！ 这个船上没有医疗机构，没有急救条件，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啊，要个人承担责任。所以多少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但是苏阿姨签下了一份协议，登船出发了。航行在冰川间，难得一见的环斑海豹，还有一路相伴的各种水鸟，踏上一个个无人小岛，脚下全是冰雪。一行人呢，只能踩着探险队长的脚印前行。说了，上岛没有回头路，只能一往无前。我要背着几十公斤的大包，每天在雪原上徒步走10公里。返回这个帆船的时候，腿已经完全没劲儿了，连软梯呀都爬不上去。苏阿姨回忆说，当船停泊在金字塔小镇码头的那个晚上，天空当中就出现了非常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哎呦，那个场景特别的壮观，苏阿姨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之前呢，她在照片当中看到的极光大多都是绿色的，但是眼前呈现出来的北极光啊，五光十色，特别的漂亮。 在寒风当中，苏建民也是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精彩的瞬间。他说，在旅行当中，我对世界也有了更多的新的了解和认知。去过南极，去过北极，也只是很多旅程当中的两站罢了。他说，能挑战自己才是最难得的。 嗯， 刚才说到了苏阿姨给自己起了一网名叫坏妞。 嗯， 很多人就有点纳闷，这60多岁的阿姨怎么就能叫妞呢？ 有点装嫩是不 是, 是, 不是这苏阿姨笑了笑说， 啊， 我从小啊就活泼好动，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 哎， 这种个性呢一直保持到老，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上年纪上岁数了。 嗯， 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觉得我能行， 真好， 我可以的， 不服老。 哎，人的心态特别的好。当然面对网上的一些质疑声，我们说这个人怕出名嘛，有的时候有些网友啊他就会提出一些疑问。 嗯， 苏阿姨也是特别豁达，她笑着说，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呢？在家里帮着大孩子是吧，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嗯， 但是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我的选择也不过是万千大妈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嗯， 让自己快乐就是最好的。 哎呀，当然我觉得像人家大妈这样的生活，咱就说别的哈， 嗯， 这当子女的肯定都特别开心。 哎， 是吧，看到老人身体好，然后有自己的爱好， 嗯， 能够自己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别的快乐。 是， 你说这两个老人一对比吧，就觉得生活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每个人的精彩不一样。 嗯，而且有的时候真的心态会决定我们的一些生活质量哈。 哎，是，也是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啊， 嗯， 先把身体弄好。 是， 什么都身体好，身体好，心情好， 嗯， 啊，慢慢再来聊的，到底是去北极还是去南极， 还是去非洲大草原看看哈， 啊？ 人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现在疫情哈，咱们先在北京先歇会儿， 在北京溜达溜达也行。 哎，等， 但是不管去哪儿，还是做好疫情的防控措施，戴好口罩。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现在开始什么还不晚？ 嗯， 泪落心田说，现在开始改掉经常喝奶茶的习惯还不晚。 要说我已经有大概2个多月没有喝奶茶了。 哟，为什么呢？ 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要少吃一点糖，少喝一点甜的。 哦，那可以少吃什么冰棍啊，少吃一些其他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奶茶吧，你就会在不经意之间摄入过多的糖分。 哦， 之前我也是属于那种没有奶茶不欢的人，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杯奶茶，我都从来不会错过的。 每一天的第一杯奶茶都不错过。 不，那倒没那么夸张。 哦， 但基本上每周我之前都会就是出去喝，或者点个外卖啊， 嗯， 会�喝。现在从9月份到现在，你算算吧，差不多3个月过去了， 快， 一杯奶茶都没喝。 毅力可以啊！ 之前呢，也有朋友说，要不请你喝杯奶茶， 嗯， 我也非常坚定的拒绝了。 行， 时间长了不喝，确实就不想了。 哎，钱省了， 哎，钱也省了， 哎， 挺好的，啊， 挺好，挺好。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现在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现在开始干什么都不晚。 哎。那个水镜说了一特实在的， 嗯， 现在开始给大城小事点赞，进入前3名还不晚。 谢 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 哎， 回头咱再搞一个这个比如说奖励大家一首歌的小活动， 嗯， 好不好？ 对对对， 嗯， 就是右下角有一个小心心哈， 哎， 您可以给我们点赞，如果喜欢的话。 嗯， 铃木花道，樱木花道是吧？ 樱木花道是一个动漫角色，打篮球的。 什么动漫类的？ 灌篮高手。 灌篮高手。 赤木晴子，樱木花道，流川枫。 哦， 一看这又是代沟。 是是是是， 嗯， 说现在开始准备睡觉还不晚，充足的睡眠让每天充满力量。 哎， 现在开始睡觉，您晚上睡不睡了？ 这人家说从现在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提早睡觉的时间吧？ 不是吧？我觉得 现在 现在开始睡觉吧？ 哟呵，那您这明天得什么时候醒呢？ 然后一级听友说，现在和大厨学做饭还不晚。 嗯， 学好了给家人做饭高兴。来了客人呢，吃饭感觉特别满足，自己想吃什么做什么，当家的感觉特好。 哎，是，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我确实能够理解一些喜欢烹饪的朋友， 嗯， 那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哎，而且现在学做饭的渠道越来越多了，网上，啊， 自媒体呀， 自媒体有好多大厨不是教你做， 国宴的大厨， 啊， 人家开那个自媒体教大家做菜，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那天我看了一个小姑娘拍了一段小视频，特别有意思，她非得要做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菜， 哪一道？ 忘了，就是下边是鸭肉， 嗯， 上边好像是什么，在上面是一核桃，炸的核桃 啊， 然后把自己所有失败的经历都演示出来了。 确实很多那个做美食的博主哈，比如自己会研发一道新的菜式，也会在视频过程当中把每次踩雷踩坑的经历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为的就是帮助大家避坑。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吧，我们做烘焙比如说一次做不成型，我觉得不可怕，那种快乐就是在你一次次失败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当你最后终于做出来一个既有这个外观很好看， 又很好吃， 口感又很饱满的甜品，真的很有成就感。 他们家最那个悲催的是她老公，就是所有做砸了都让她老公吃了， 老公合着成了那个垃圾桶了， 那怎么叫垃？不浪费粮食， 啊、对 不对？ 是爱的垃圾桶。 哎， 哎，这话糙理不糙嘛？你都是爱，都是爱啊，爱心满满。 啊行吧， 田哥说，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梦想，但是啊，有时候因为现实的原因，到老了还没有实现。退休之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属于您自己的了。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现在啊，努力去实现那些年轻时候的梦想，当然最好也是切实可行的梦想，还不算完。 不错啊。然后呢，像修元就说，我最近呢，在我们镇的文化群里边报名当了一名朗读者，从现在开始学朗读，还不晚。 哎，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比如社团组织啊，很多朋友去朗诵一下，或者学一个模特。 哎，这个 模特部， 这个你们专业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就是、 可以， 播音主持专业。 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学会在业余时间去到一些社区，指导一下叔叔阿姨朗诵什么的。 朗诵是要求那种那个啊， 声情并茂嘛。你看不同的稿件有不同的朗诵要求，是不是？ 你给演示一下。 哎，那确实是这个目前没有什么稿件，只能跟大家演示一下新闻如何播报。 啊，行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欧子说，乖的门呐，就是不好好敲，没什么具体方式。孩子衣服脏了就 乖，孩子能乖的吗？ 就是孩子衣服脏了就给乖的乖的，一看脏了越来看越生气，就得乖的一下屁股，就是得打一顿。怎么弄的？这怎么回事？干什么去了？又爬树 就是乖的，既可以乖的衣服，也可以乖的人。但是我们不鼓励家长朋友乖的自己家的宝贝儿啊。 那是， 这 是不能这样。 是我们要那个什么，循循善诱，是不是？ 反正是这样哈，这个过去那个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做啊，现在当然不行了， 哎， 是吧？ 宋燕君说，现在减掉啤酒肚还不算完，要运动起来。 哎，这个减各种各样的少吃多运动， 这是减肥不变的真理。 一切顺其自然说，现在开始抽奖啊。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边抽奖哈。 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人小事聊天室啊，有一个红包的标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多多留言，您的留言如果被加精的话，也是可以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的。 是，现在9290说，现在下载听听 FM 听大城小事还不晚，随时可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哎，谢谢大家来听我们节目啊。长英默默说，学习我的电吉他创作编曲还不晚， 哎呦呵， 变声器伺候好了，就差下决心了。一看是一位音乐啊乐器爱好者。 这玩意儿，这个电吉的是那个一弹就特别高亢那个嘛。电吉他电贝斯 说实在的，我分不太清电吉他和电贝斯哈。 啊， 但是我觉得要组一个乐队的话，应该这几个乐器应该都少不了吧？ 就是、 什么键盘、贝斯、什么吉他、架子鼓、主唱， 这些。对对对，这咱不太懂啊。咱就只能听着感觉，跟着感觉走。 但是我原来自学过一段尤克里里，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大家如果音乐基础不太好的话，也可以上手的。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什么音，哎，比较简单。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微微的胖胖说，趁父母还没有变老，赶紧给父母生一个大胖孙子还不晚。啊，虽然父母带孩子很辛苦， 哎， 但是每天的话语都是洋溢的隔辈儿亲带来的快乐，特别幸福。 这当然也得看这个老人的意思， 哎， 而且现在还没到过年呢，怎么这催婚和催生就来了呢？ 哎呀， 有点扎心，是不是？ 分人，反正我觉得挺好。啊，这个有，反正我已经是过来了。像美哲这样的属于还没有进， 还没有呢。 对啊，这 私下里请教请教啊，什么样的感受？ 反正就是。 谨慎作答， 好吧， 甜蜜的负担是吧？ 常有默默说，哎呀，我们家奶奶用那个铜壶熬奶茶，然后呢茶砖，然后伺候马奶的味道，说我是喝不惯 还不如喝豆汁儿呢。 我记得原来有朋友送过那个内蒙古大草原的那种 奶， 是酸的那种奶茶， 有点咸， 非常酸， 咸吧， 咸咸酸酸的。反正一般来说喝的少一些。 但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喝那个还挺解暑的。 嗯， 啊， 我 是不是跟喝豆汁儿一个原理啊？ 豆汁儿夏天的时候喝肉豆汁儿也特别解暑， 就是出一身汗，反而觉得特凉快。 但是豆汁儿说实话有点臭。 嗯 啊，那奶茶我觉得还可以，味道还可以。 人生中就喝过一次豆汁儿，李老师请我的，当时就觉得很酸很酸，但是没闻出来什么臭。 每个人感觉不太一样， 回头啊再尝尝。 哎，行吧。 嗯，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像全天都是早点连续中了两次1块钱了哈， 恭喜您， 这就别那个显摆了啊。 人什么叫显摆？ 这 叫分享快乐。 这打击我吗？这半天我也没中过奖， 没事，待会儿放歌的时候咱俩也抽个奖试试手气。 哎，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啊。您可以来想想畅想一下有哪些想学的想干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那么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公众号呢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呢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既可以抽奖又可以给我们点赞。我们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四合院住的都是咱老百姓，纵横交错一片片，古老的故事它世代传颂啊。北京的胡同啊，北京的胡同，这里繁华又宁静啊。3600，没名的多如牛毛，数也数不清。要是能把这些大小胡同连起来，那长度就能赶上万里长城。最长的、最短的、最宽的、最窄的， 是胡同吗？ 南锣鼓巷、沿北斜街、木耳胡同、金鱼胡同、羊肉胡同、世家胡同、石板胡同、九弯胡同、一尺胡同、灵境胡同，逛也逛不完，数也数不清，逛也逛不完，数也数不清嘞。坐上一辆三轮来到了通郊名巷，又走进那果子间和灵境胡同啊。 进去那锣鼓巷里看花灯，再沏上了六里肠，买上点公文和字画，顺便听一听那前门的叫卖声啊。 情啊，北京的胡同啊，北京的胡同。 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轨金库租保管箱。 中轨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轨金库。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小雪天气啊， 小雪节气， 节气，对，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40天，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像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像微小微 啊， 不怎么微，不怎么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吧？ 好像之前也看过人家 是吧？人家直接写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是一个手写的纸条是吗？ 人家是一手账的本吧？ 哦，是一个手账本子， 我猜是啊， 嗯， 有小格能玩五子棋。 能玩五子棋，确实是哈。 但是你得俩人玩， 嗯， 一人没法玩吧？ 自己玩跟左右互搏似的，应该也行是吧？ 对，美哲跟周伯通差不太多。 哎呀嘿，周伯通是老顽童，我起码不老呀，我顽不顽童再放在一边先不说 啊。行， 周伯通是老顽童吗？ 是啊。 哦，那还行哈，这记忆力还可以。要不你左右互搏一下， 我也不行、啊、 那还是咱俩一块下棋比较靠谱。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全天都是早点说、嗯、现在开始我要完成一下年初定下的目标、 嗯、 年初呢我定下了减肥10斤的目标、 哦、 现在已经完成-2斤了， 就是长2斤是吧？ 还有40天啊，您抓紧。 哎呀， 这个奶茶呀该戒都戒吧、 嗯、 大鱼大肉 是是是、哎、 少吃点儿、 哎、 管住嘴迈开腿。 哈密瓜说现在开始学有益的知识技能都不晚、 嗯、 说我以前不喜欢做饭，退休之后开始慢慢学做饭，现在我做的饺子馅饼都有模有样的、 哎、 甚至还会做红烧肉啊油焖大虾这些横菜，真厉害 真厉害。哪位朋友啊、嗯， 哈密瓜， 哎呦，哈密瓜这位朋友真厉害，真厉害！ 哎、 我也觉得，如果什么时候就是在家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学一下做饭。 嗯， 比如那些简单的，我觉得像西红柿炒鸡蛋这种家常菜，真的是可以自己学一下、 嗯，是吧？ 嗯， 你先学个面食，做个包子。 包子应该不好做吧？你又得和面、 啊、 又得调馅儿。 嗯， 现在馅儿是不是能在超市里买到现成呢？ 那叫你自己做饭吧。 那我先那个给自己降降难度。那个包子皮儿是不是也有卖现成的？ 对，那有卖 饺子皮儿应该是有。 对对对，然后馄饨皮儿都有卖的、 嗯。你包括我们做蛋挞，其实那个蛋挞皮儿啊都不用自己做， 有卖的， 它也是半成品、 哦。 我们这些懒人也可以在家实现 DIY， 我觉得真挺好的。 包子多少个褶？ 18个。我瞎说的，我为什么就，嗯，我觉得捏多少个褶，这都随缘嘛。 啊， 你得看你手劲儿大，手劲儿小。 不是，关键看你馅儿多馅儿少。 哎，那倒也是，嗯、馅儿多应该褶就多一些。包子个大一点是吧？ 馅儿多褶就多，你就露馅儿了，你知道吗？ 我确实，我吃包子的时候也没 就是既吃不记打，有去无回。 那我问问你，那饺子几个褶啊？ 那饺子没褶。 不是， 除了脸上有褶儿，没别的地儿有褶儿了。 您是照镜子照多了 吗？你想包子18个褶，21个褶，20多个褶， 20多个褶 啊，就是24个褶是最多了，18到24之间吧。 那我也没答错 嘛。是是是，还有一些朋友都在一说吃，大家都特别的好奇，好这个喜欢。 嗯， 沈红灯说、二位好哈，我从现在开始学外语啊，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服务一下外国人朋友，美哲以后就叫小美妞吧。 哎，谢谢您哈、我觉得您起这名字还不错。 那么 当然就是我妈一直都这么叫我。 是吗？ 小宝贝儿啊，小美妞儿 嗯，反正小孩儿2-3岁的时候你这么叫特别亲切可爱，30多岁还这么叫吧，就显得那么啊。 那你这个像很多推销的路上随便见谁都叫美女呢，你怎么不说呢？ 这美女和美妞还是有区别的吧？ 差不多，美妞更亲切一些。你看啊， 不是， 是这样的，你比如你走进一家美容院、 嗯、 你还没有办卡之前、 嗯、 人的那个导购叫你美女、 嗯、 你办完卡之后就叫你美妞了， 是吗？ 嗯，叫得更亲切一点、 啊这个、一点 毕竟是付费消费了， 这倒一点没有经验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冬奥会的事儿哈、 啊、 为了全面检验赛前的运行状态，从11月20号到21号上午，北京冬奥村开展了一次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实战化的运行测试的模拟站。 嗯， 这个很多人都会特别关心。你比如说，像运动员公寓环境怎么样啊？ 哎、 卧室里边的床结实吗？ 嗯，是不是纸板床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那么随便说说。 运动员的床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就是尤其是夏季奥运会啊，有些像篮球运动员那个床啊，没有伸高场。 不够长 是吧？不够长， 哎呦，那真是问题。 哎，所以这是很多测试员最感兴趣的一些地方。坐着轮椅的测试员杜鹏最后说，床不仅舒服结实，还能够智能调节。 嗯， 房间里边是惊喜满满。 你看看咱的冬奥村、 嗯、 这质量 哎 杠杠的。 北京冬奥村的住宅公寓呢分为4种户型啊，135平米、165平米、190平米和220平米。卧室里边的床哈都采用记忆棉材质，不仅舒适结实，床的形态还能调整。每个床头柜上配一遥控器，参这个测试员伸手就可以取下来， 嗯， 就跟那 pad 似的，调节一下这个头啊脚部的升降高度，还能够把床调成睡姿、坐姿、看书和看电视不同的场景。你比如说我想看电视，那能够把你后背撑起来， 是 啊，能看个书，不一样的这个姿势哈，反正为人体的脊柱提供最好的支撑，放松助眠。 嗯， 那么公寓里边的智能装元素还挺多，比如那窗帘轻轻一拉，这窗帘在感受到拉力之后就会自动开合。 哎， 这当然很多人家也是这样哈。 嗯， 有的房型的卧室窗头呢还配置了小的遥控面板，可以一键控制卧室的灯光， 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它那整个氛围灯就会暗一些。 是是是。睡眠的话还是全黑的比较好。 嗯 啊，卫生间前边那个通道啊，卧室前通道这些公共区域还配置了人体红外感应器，人一走到那儿，自动灯就亮了，人一走灯就灭了。当然，最为关心的就是美哲关心的运动员的伙食怎么样啊？ 那是民以食为天 嘛。哎，冬奥村将为运动员提供据说678道菜。 哇，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惯例，只要是菜单单摆出来的就算一道哈。 嗯， 所以北京冬奥村，我今儿看了看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不同的调料啊、水果、饮料都单独算一道。 嗯， 比如说牛肉酱、番茄酱和青酱，这就是3道。 哦，人家这么算的、 哎、 只要是能单独列在菜单上的就算是一道菜。 哎，所以这个运动员得多多选择。 哎， 那你要是吃个炸酱面，吃个羊肉汆面、 嗯、 吃个那个这个什么茄子汆面，人不同的酱都是算一道菜是吧？ 人家菜单上有这几道菜吗？ 没有， 不知道哈。 没有，这次测试菜当中菜品也是亮相了，中餐餐台像宫保鸡丁， 经典的， 哎，回锅肉 也挺经典的， 酸菜鱼、 嗯、 啊，当然世界餐台上有玉米浓汤、五谷烤鸡腿、素食餐台的炒西兰花、白菜豆泡，亚洲餐台的印度咖喱羊肉、 嗯、 啊，蔬菜炒乌冬面，还有披萨啊、意大利面呐、啊，反正让人目不暇接。说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菜单呢将8天一循环。说这次测试主要是集中其中1天的菜单，并且根据中国人的口味适当的进行点调整。说我们也是希望根据大家反馈对菜单进行一下完善。 也就这只是其中一天的菜单， 哎、 人家剩下没有现在就是路面的菜品还有很多呢。 那是678道嘛？ 哎， 说冬奥会期间恰逢春节期间。 间，所以呢，餐厅还会提供像北京烤鸭呀、饺子呀，独具中国和北京风味的美食。 你说北京烤鸭能代表咱北京吗？ 应该能吧？ 能吧？我反正觉得北京烤鸭挺好吃的，我也觉得北京不是美食的荒漠。 就 是 啊， 是不是？ 怎么回事啊？老摔门呢？这个。 那不敢。 乾隆白菜之前说了半天烤鸭是吧，我是特别爱吃北京烤鸭， 哎， 而且我还挑地儿。 嗯 啊，那么除了吃住，运动员在北京冬奥村还将享受生活娱乐方面的丰富体验。据说广场区的服务项目更丰富，39个服务空间里边，对外提供商业服务和展示的共有23个，比如说在这儿能吃住玩，能体验，能购物。便利店不仅售卖零食饮料、办公用品、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还上新了国潮物品。此外呢，还有一站式享受照片冲洗啊、衣物干洗啊、花卉预定啊、包裹寄送这些商业服务。据说里边还会有一些钥匙扣啊、挂件啊、盲盒什么的，都特别受欢迎。 哎， 到时候我们也是觉得，等北京冬奥会开幕以后，咱们北京人也在家门口享受国际级的高水平的比赛，同时也能够跟这个让外国人来了解北京、了解中国， 哎，体会一下咱们中华美食的魅力哈。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可可爱团团子说，我觉得现在开始读书还不算晚。每年年初啊，我都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说今年要看几本书，结果年年都没实现。趁着还有40天，今年就过完了，一本书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看完的。 40天哈，看一本书。 您得看您看什么书， 小时候书一天，《 红楼梦》。哎，这就得抓紧， 抓紧也看不完。 新华字典 那也看不完， 这也看不完。 哎，不过有些据说哈，就是作家如果写得快，你看那书就看得快， 就一气呵成的作品，咱看起来也特过瘾。 有些作家那不是一气呵成。那就是属于灌水啊，那什么，就是属于快餐文化， 确实也有这种， 对吧？有写的慢的，像《红楼梦》这样的，你甭想，你不睡觉你也看不完，是不是？ 人家什么满纸辛酸泪，是吧？ 哎、 满纸荒唐言， 来看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就是干什么还不算晚。 哎， 红果说现在准备出去走走看看，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开阔一下眼界，趁身体健康，等疫情过去了。就开始还不晚， 等疫情终会终将过去哈、 哎， 过去之后大家就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了。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都可以好好看一看，领略一下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那种自然风情、人文风情的魅力，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林说最近2年的购物有点网上购物有点上瘾，家里边都快成杂货铺了。从现在开始，我得理性购物了，不晚吧？ 或者把家里的既有物品好好的断舍离一下也是可以。 刚买的就让人扔啊， 那怎么了？有好多人的那个11月11号刚买完，12号就退货了。 那是，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嫌麻烦就不愿意退货，就在家里撂着。但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反而就不要嫌麻烦，就该退货是吧，就该退就退。 你们这些小年轻嘛，我就觉得就属于早。 人家有好多都是7天无理由退货、 哦，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我。 买它干嘛呀？ 那总得有点试错的机会嘛。 刘白说：“少看手机还不晚，确实手机容易让人家视力疲劳、少看一会儿。 哎，尤其是睡觉之前哈、有时候看了手机也会影响睡眠质量。”弗莱格子也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学做饭可方便了，好多都是半成品。咱刚才不是跟大家讨论过吗？像什么松仁玉米呀、宫爆鸡丁啊、水煮鱼都有配好的半成品菜，这主菜配菜都给你搭配好了，就差帮你放火上了，连米饭都有。”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不太会做饭的， 但是我真不觉得那是会做饭， 慢慢学。 这个 比如先买一个配菜，是不是？ 哎呀， 自己把主料先弄好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属于其实就拿微波炉一热就完了。 有点方便食品的意思。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干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个咱上小学时候都学过的汉语拼音。 哎，这个我们都学过。 来，李凯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阿波茨德厄埃夫哥。 那你先说那个元音。 不知道。 阿和阿中间是什么呀？ 不知道。谁记得住这个？ 哎，那我换一个问题。 啊、 你小时候啊，语文老师教你的是阿窝俄还是阿欧俄？ 阿窝阿吧， 阿窝阿是 应该是这样。 我小时候反正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的就是阿窝阿一乌鱼、 嗯。 直到我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嗯， 我发现我们大一的时候帮你正这个普通话字音的时候，老师教的是阿欧阿 哦，真的 乌鱼，就是那个欧啊，就是那窝呀，它不念窝，它念欧。 英文字母念欧啊？ 对，英文字母是念欧 啊， 但是咱的那个汉语拼音，人念的是哦哦哦。哦 啊，行行行， 来来，我来跟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吧。嗯、就是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也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拼音这个零啊， 嗯、 这个窝这个欧 啊，我们理解， 大家就知道啊，就这个圆圈、啊、它究竟应该读欧还是应该读窝呢？让大家就在网上吵翻了天。起因呢，就是北京市教委官方微信发了一文，说学界呢对于欧的读音一直有争论，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学的都是窝，但是目前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教学标准认定这个窝呀，它其实不念窝，它念欧，怎么回事呢？11月20号，北京市教委官方微信账号首都教育上就发布了一篇文章，这个标题是拼音欧读欧还是窝。文中呢就总结了网友朋友对于欧读法的争论，大致啊可以分成两派。第一派叫做概念派。 什么叫概念派？ 哎，这概念派啊觉得这个欧呢既然是一个单元音，它就不能发出呜的音，所以它应该读欧。另一派是实用派。这个实用派啊觉得汉语拼音是识字认字的工具，那既然是工具就要为大家的日常使用服务，只有读成窝才能和波泼摸佛实现拼读，你想是不是、 嗯、 这个波呀，波音的波呀，破呀，是吧，它都是和欧来拼读的啊。这个文中还写到，在现行的教育过程当中，很多的语文老师啊、 嗯、 都教孩子要把这个欧读成欧，就是欧洲的那个欧的音哈、 嗯、 但也有老师觉得这个欧它不读欧也不读窝，而应该读成欧，就是比如说那个今天晚上咱俩一块去吃饭哦， 那、 啊、能理解吧，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个口字边一个我的那个欧的音、 嗯、 那目前呢其实学界对于欧的读音也一直有争论，但是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共识，而目前教学当中老师的读音也是根据教育主管部门每年下发的教学标准来设定的，目前的标准啊就是认定欧是一个单元音，发音就是欧洲的欧。那么有学者调查发现呢，欧的误读率甚至达到了99.8%。那么这篇文章一出啊，再次引发了网友朋友的质疑，那不是这个 O 和 U 拼在一起这个才念 O 吗？如果光有 O 这一个音就念 O， 那一个 O 加一个 U， 这个 O 又念什么呢？如果这个 O 念 O 的话，那波这个音它又怎么拼呢、 嗯、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晕 了是吧， 这什么派都是让你晕菜，这是杜尚说的。 哎呀呀呀呀、 啊、 来说说实际教学过程当中这个 O 的读音究竟是怎么教的啊。记者也问了东城啊、海淀啊、朝阳啊四位小学语文老师，其中有三位都说 O 读欧洲的 O 这个音，有一位呢觉得不读欧洲的欧，也不读鸡窝的窝啊，他读的应该是哦，就是哦这个音。朝阳区一位语文老师说，一年级老师教的时候都念欧，但是拼拼音的时候啊，咱还是得拼成窝。你不拼成窝，他好多读音都拼不出来，是吧？波泼摸佛。那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苏颖说，这个欧啊，单独发音的时候，既不读鸡窝的窝，也不读欧洲的欧。汉语拼音方案韵母表当中用的是那个，就是鸡打鸣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窝窝，就哦哦哦、 嗯、 那个窝啊，它用的是这个字儿来标注欧的音啊。这个欧啊也读窝，它是一个多音字。 我说清楚了吗？ 我觉得你特别认真，就是你干事儿吧，就是属于特别认真，而且你又是你本专业的内容，你肯定特别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就是基本上明白了。 我简单的说一下， 啊、 就这个“鸡打鸣”这“窝”啊，它是一个多音字， 嗯、 有一个读的是 “o”， 形容的是鸡打鸣。鸡其实打鸣不是窝窝窝，是哦哦哦。 嗨， 但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赶紧说。 就是它读的是 “o” 啊 啊。也不是窝，也不是欧，是欧。大家， 我彻底被你说乱了。 哎，反正吧，大家就记住啊，他现在不读窝啊、 嗯。我考你一下，这个佛 佛 啊，这个佛祖啊， 佛祖 怎么拼？ 嗯 ，FO 是吧？我前面呢，我因为我的输入法是这个九宫格， 嗯 啊，我不使那全键盘，我那手机小 啊。 哎呀，我找了半天这个字儿， 怎么也打不出来。 我觉得是。啊、 哦，应该不是、啊， 就是 F O， 就是 F O。 哎，后来发现 F U O 是打不出来的，就是 fu 打不出来。后来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么复杂，就是 bu pu mu fu 只能跟 O 拼， 哎， 然后呢，剩下的跟 u O 拼、 嗯、 啊，就是反正总之吧，汉语拼你还使吗？ 使啊，咱打字的时候都得使、啊 你这个。你这个专业因为是标准的普通话， 但我小时候还学过一段五笔呢，什么王旁青头兼五一。 这个就让他淘汰吧， 没 人再用了。 但是有一些朋友用五笔打字也是嗖嗖快。 我跟你说，要不然使汉语拼、 嗯、 啊，要不然你就学速记去，就是同时摁好几个键那个。 现在主要汉语拼人都有联想输入法，输入的效率、 啊、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不光联想，嘿 ，AI 智能给你分析下半句你要说 什么。哎，是的，是的，是的。比如那个问你有什么什么吗？它底下那个联想就是发给我一份儿。你说人家现在这个 AI 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哎、反正 你有钱吗？ 发给你一份儿， 发给我一笔。 那发给你一份儿没有？发给你一份。 你有菜吗？请我一顿，是吧？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现在的汉语拼音啊，这个都是特别专业的哈，这个让孩子们好好学。 嗯、 长大了之后，它毕竟就是一个工具。哎， 包括其实每年的这个语文课本上的标准字音，多多少少也会有改变。 嗯、 比如坐骑和坐骑，呆板和矮板、 嗯， 这个不同的时代，它标准的读音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虽然我们听不太明白吧，但是我明白它就是乱、 嗯、 啊哈、哎。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从现在开始还不晚，干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既可以抽奖又可以给我们点赞、 嗯、 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来回来， 稍后见。 在这里奋斗的人，这首歌千家万户打开的门，我的歌，我的城，我爱的人。北京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唱的茂盛。时间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那又一程，舍不得离开请留下吻，千百年你恨我的歌，我的城。北京我的城，起舞的风筝，这首歌大街小巷张灯茂盛。几天不见了那个陌生的人，牵他的手才只是我熟悉的城。北京我的城，日夜星辰，这首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永恒。爱那又未成，舍不得离开停不下问，千百年遗憾我的歌，我的城。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这个刚才美哲呢是分成了两派，就是听众对于他的这个汉语拼音讲解啊分成了两派。 嗯， 一派呢像飞燕呐，包括像长阳默默呀，都说今天体验了小美的广播学院的基本功，扎实，佩服佩服。 哎，谢谢朋友们。 还有说这个谢谢美哲上了一节语文课，很有帮助。 哎，谢谢谢谢。 另外一派就说什么、哦、彻底把我弄晕了。 跟绕口令似的， 对啊，就是美哲没讲清楚是吧？ 嗯，反正呢，大家就是简单的记忆哈，这个 O 这个音呢， 啊，行行行行行，我谢谢您，别再说了， 你再给我个机会，他不读窝 啊， 您读 O 也行，读 O 也行。 我们都会写汉字了哈， 嗯， 这个拼音这个事儿呢，你在里边给你挑，你就选那个自己想要的那个字就完了。 我觉得没事儿，咱们都是实用派，只要您用那个汉语拼音打个字儿 啊，跟我们大城小事互个动啊，不影响就行。 对对对对对，实在不行，咱还可以手写输入， 咱还可以语音输入， 哎、 转文字。 对呀、啊，干嘛非跟他较劲呢？是不是？ 时代在进步嘛。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干什么还不晚？大李、小李和老李说，现在开始养生保健肯定还不晚。 嗯， 四十出头，体检吧。一堆毛病，什么胆囊息肉啊、血脂高啊、颈动脉有斑块、心脏有这个冠心病啊，现在就开始多注意了哈。 嗯、 为了健康，什么都值得。 哎，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啊！得空欢迎您常听健康北京。 哎、谢谢您，谢谢您、啊，我就是这意思。 哎，这个生活的新方式，这位朋友也说，现在开始减肥，我觉得还不算晚。经过一个冬天， 嗯、 来年开春美美的。 哎，减肥 提前做打算。 对，但是分人哈、啊。九四八幺说，我今年定下的目标是减肥十斤、 嗯、 啊，减到现在减了。啊，刚才也是减了十斤是吧？ 哦，那不错呀、 哎， 这完成了。当然，立下减重十斤呢，还有紫气东来这位朋友、 啊， 他也说了，年初我定了个目标，要减重十斤，截止到十月底呀，一斤还没减呢。 嗨， 当然，10月27号那天，我立志开始，我就不吃肉了、 嗯， 我一天三餐，我一口肉也不吃， 不 我蛋白我也不吃， 那不行。 截止今天，人家减重了12斤 啊、哦，那不行。 但是您那个不能只追求速度，是不是？ 哎，有可能 小心伤身体啊。 对，有可能还反弹呢。 也欢迎您常听健康北京吧。 是是是，吃肉吧，他不胖， 就是 优质蛋白还可以哈。 哎，这吃肉一般不会胖。 那我吃大肥肉行吗？ 那你就是稍微选点瘦的呗，你要不然就血脂高嘛。 嗯，啊， 当然它也不会特别胖。 嗯， 真正吃胖的就是美哲那些奶茶呀、甜品呐， 就是糖分和碳水化合物， 哎，是 它可能会是发胖的原因之一， 哎， 是不是 ？FM 美美说，现在开始照顾家人还不晚，上班的时候一心扑在工作上，再加上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6点就出发，晚上7、8点钟才回家。没时间照顾家人，家里边的事儿啊都是丈夫管着，现在退休了，可以弥补一下之前对家人的愧疚了。 嗯， 每天收拾一下家务，给家人做饭，家里边整理干干净净，饭菜呢喷喷香啊，全家其乐融融。 哎，真的是啊，可能年轻的时候工作太忙了，现在可以多陪陪家人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嘛。当然沧海一粟也说了，我觉得有梦想干什么都不算晚。 嗯， 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都无忧无虑，也迎来了人生当中我觉得是最美好的一段幸福时光。 嗯， 你看平常学习书法，练练字，看书，看看影视剧，听听音乐，还可以琢磨琢磨理财。 嗯， 哎，欢迎您多听财富新动力啊，早上9:15，人家也喜欢练练车，上网学个做饭呢，和孙女享受童趣的快乐。疫情好了之后，我也准备多转转，出去旅个游。 嗯， 哎，特别好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现在干什么，现在开始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其实啊，保护眼睛从什么时候都不晚。 哎，是。 哎，这孩子一旦近视，特别麻烦。 最好从小抓起。 哎，这个养成三个一。 嗯， 哪三个 一？ 一 拳、一尺、一寸。 可以呀，啊。 一拳是什么？一拳。 胸口离桌子 啊， 一拳。 一尺。 眼睛离书本一尺。 一寸。 手握笔尖差一寸。 哎呦，真厉害。 特别厉害吧？ 嗯， 当然了，一旦近视了之后呢，就有的时候有各种。其实近视现在目前主流的两种方法，要不然就是配眼镜， 嗯， 要不然你就去做近视眼手术。 哦， 啊，这是两个。 飞秒什么？ 哎，全飞秒，这你还都懂呢。 就是看好老打广告嘛， 哎， 你禁不住。 教室里边的黑板怎么也看不清，整个世界仿佛就被打上了马赛克。当小眼镜越来越多，家长们对于孩子近视这件事情执念也是越发深厚， 嗯， 啊，这么现在呢，护眼仪呀，眼贴呀，雾化治疗啊，甚至针灸，这些当下常见的近视治疗方法真的有效吗？ 嗯， 这个胡文琪虽然只有10岁，但是戴眼镜已经3年了，和从上小学1年级就开始戴眼镜。妈妈龚女士跟记者说，孩子打小就爱玩电子设备，读书之前父母因为工作关系很难随时监督，再加上爷爷奶奶比较溺爱孩子，有时候孩子呢用 iPad 看动画片一看就是一下午。 你说说， 刚上1年级，孩子体检就查出视力只有 4.4。 嗯， 无奈就配了一个200度的眼镜。龚女士想让儿子恢复正常视力的想法很是迫切，说不想让他戴一辈子眼镜啊，也害怕因为近视啊未来找工作受限制，是吧？ 嗯，报考一些专业可能也会有视力的要求 啊，你要考个飞行员，哎，然后想考个什么这个当个解放军， 嗯， 啊，是不是都有？现在好像没那么严了，但是飞行员肯定是受影响，对吧？ 嗯， 据龚女士介绍，3年来她可以是尝尽了市面上绝大多数摘眼镜的方法。 您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方法可以摘眼镜啊？ 买过2000多块钱的超声波近视护眼仪。 嗯， 销售人员说了，孩子晚上带着睡觉就可以矫正度数，坚持半学期，孩子视力没什么变化 啊， 反而增加了50度。 嗨， 这让龚女士哭笑不得，说现在想想，这可能就是智商税，是不是？ 嗯， 这当然是一种玩笑的说法。 哎， 龚女士说，她还让孩子喝过中药，贴过药贴。说这药方是一些常见的药材，像什么菊花啊、党参啊、决明子啊这些。 嗯， 反正说是抱着试试总不会错的心态，怎么可能试试不会错呢？是不是？半哄半就的让孩子喝了4个月中药， 嗯， 你想多苦？孩子喝4个月， 哎， 这么点的孩子也不容易。至于成效如何，龚女士叹了一口气，因为2个月开学之前，孩子又配了新眼镜，视力呢变成4.2了哈。 啊， 上次查还4.4， 4.4呢， 上升，现在戴400度的近视眼镜了。 这不怎么越治还越近视了呢？ 哎呀，所以人家医学的专家是这样说的，近视也是不可逆的。 哟， 就是一旦，当然了，你除非你是散瞳没散瞳， 嗯， 就是一旦你散瞳确诊了之后，尤其是抹了那眼药膏散瞳的，不是眼药水，就是1个月你都看不太清楚那个。 嗯， 散瞳完了之后，近视一般查出来就比较准了。 哎，我记得我原来哈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时候，也就是电子验过光， 啊， 就我把一个眼睛伸到那个仪器当中。 哇，你真厉害。 不是我的意思，我一个眼睛看着那仪器当中 啊， 它有一个绿色的草坪， 啊、 有一 小拖拉机 子，然后就是开始不清楚，然后慢慢调调调清楚。那是电子验光对吧？ 嗯、对、啊，电子验光。 但是更传统的是要得散个瞳 啊，不。真正的要是验光还是要散瞳的、 嗯、 而且青少年最好是在寒暑假里你去抹那眼药膏，一个月你就看不清楚什么东西、 哦、 那个散瞳可能更彻底一些。 嗯， 然后呢再查一下视力，当然了就是您只要多远眺少用眼，眼球的肌肉也能放松。当下那些近视治疗仪啊，这些孩子的这个不在少数。为什么经过治疗之后确实感觉是这个看东西又清晰了呢、 嗯、 人家医生说一个是使用了非标准的视力检查表， 也就有猫腻啊。 哎，二是没有，咱先说这个散瞳这个 啊， 没散瞳，肯定是不太准确、 嗯。 所以你如果要是查视力配眼镜片，孩子一定要散瞳。那么什么是非标准的视力检查表？我原来没注意过，后来真注意。现在那个视力检查表绝大多数是一个山形， 嗯 ，E 啊， 英文 E， 就是它不同的开口朝不同的方向嘛、 哎。开口方向大家都无所谓， 嗯， 它最为关键是中间那个 E 啊，短一截儿。 中间的翼， 中间那 横 啊、 哦，就是两边长， 中间 短。 然后这个呢，其实是非标的，就不是标准的视力表。 那非标和标准有什么区别呢？ 你想，它短一截，我靠蒙我也能蒙得出来，它那个开口冲哪边？ 哦，有， 对不对？ 哎呀，这商家也太精了。 所以啊，他给你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套路、 嗯。 开始的时候可能给你看一标准的，查一下视力吧，一查4.4，然后经过一些治疗，其实没什么用。当然给你弄一个非标，你蒙都能蒙得出来那个朝哪边的时候、 嗯、 啊，你看视力这个提高了嘛？ 就哪怕看不清，但光看那大概的形状，也能猜个差不离。 中间凹一块、啊， 让大家觉得好像视力恢复了。 哎、 但是如果散瞳检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是 当然这个测视力啊，散瞳还是去正规的医院、 哎、 由正规的眼科医生来给大家做检查、 嗯、是。另外呢，我们就是想说视力真的是一旦这个近视了是没办法，除非你做这个近视眼手术。近视眼手术也不是说要把你这个可逆能给你弄回家， 嗯， 其实呢也是给你加个镜片或者给你眼球消薄一些。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创的手术，还是希望从一开始提醒孩子用眼卫生。 嗯，像我们小时候每次上完两节课、 嗯、 上午下午要各做一次眼保健操、 哎、 第一节什么揉天经天 啊，行，咱俩说过有代沟 啊， 这你今天对上学有执念，我发现了。 那我要再跟大家说这窝呀、 啊， 他其实复读。 多去晒太阳，定期的去看看远处、 嗯、 啊，这样的话就好了。 哎，7026说，刚才啊，美哲说那汉语拼音，原来我是打不出哦，就哦，知道了 哦 那个字的。现在啊，我试着单独打出来了一个哦。真的可以打出来了，收获很大呢，没白跟大家说这绕口令、 嗯、 要不再说会儿 翻篇吧还是啊。然后呢，爱听大城小事说，哎，我唱个反调哈， 啊， 说说如果不就晚了，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现在开始还不晚吗？ 嗯， 关键得给小美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这些小朋友提个醒，就是买了那些好看的衣服呀得抓紧时间穿， 嗯， 如果挂在衣柜里边忘了， 那不会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几年就不合适了、 嗯、 穿不进去了。 怎么这你怎么还改人家的词儿呢？ 哦，没有这句哈。 什么叫穿不进去了？ 哎呀， 那确实有这种可能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买了新衣服留不住。你比如说周六逛一商场、 嗯、 恨不得下周一就穿来上班。 哎，这个有机会跟美哲在节目里边曾经自己暴露过自己。 什么呀？ 哎，买了件裤子，结果裤子肥了、 啊、 证明自己减肥了。 我没减肥，就是那裤子吧、 啊、 你也知道我腿哈，叫一般人类来说是有点长。 非人类。 不是，我就说我腿稍微有那么一点长、 啊、 你要就了裤长合适的话，那裤腰就有点肥、 嗯、 还得 收一下裤腰。 对， 结果没半个月这不用收又改回去了。 切，没有这回事儿。 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还有很多的字音现在都在改变，比如 Finlaw 说了、 嗯、 那个说服现在好像已经改成说服了、 嗯、 有这么回事吗？当我们还习惯读说服、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得看第7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嗯、 啊、 大家以字典为准吧。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都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现在干什么都不晚是吧、 嗯、等你长大说现在我要开始好好攒钱，不乱花钱也不晚、 嗯、 理性消费，攒钱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不仅意识到了攒钱的意义，也感受到了攒下每分钱的快乐，也意识到了呢，时间不会辜负那些默默努力付出的人。 哎， 真好。 嗯， 那这个首先得好好的，真是会攒钱。 哎，首先得会攒钱，其次呢，更进一步，咱得会理财，是吧？ 会花钱。 哎，会花钱，会理财，其实都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的哈， 对对对，你们的财迷节目， 财富新动力吧， 财富新动力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昨天我出了趟门，发现咱北京真的那大风是呼呼的吹呀！ 哎呀， 尤其是到了晚上黑天之后，你就真的觉得狂风大作。 不是您干什么去了？大晚上黑天还出门啊？ 我黑天出门工作不行啊？ 哦，行， 劳作不行啊？ 行 行, 行, 行， 挣钱不行啊？ 行， 来跟大家说说啊，这11月21号，21号是不是就昨天啊？就昨天晚上哈、啊 嗯， 听着外面呼呼作响的风声，海淀区万寿路街道翠微北里社区2号楼。我的居民梁先生反而踏实了、 嗯、 为什么呢？再也不用担心他的车会被掉落的树枝砸到了。 哎呦， 早在11月13号上午，梁先生拨打了社区的民情热线，反映说啊，他们家的私家车被大风刮下来的树木啊枯枝砸坏了，光这修车费就花了20000块钱、 哦、 你说这么贵，谁家的钱他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嗯、 所以这一刮风呢，梁先生心里就紧张， 一刮 风因为刮来的不是钱，刮来的是那树枝儿、 啊、 树枝儿还把车砸了，你说 一刮风就担心自己车被砸， 哎呀，这天天担惊受怕。接到反映电话之后啊，翠微北里社区党委就迅速行动，赶紧派工作人员到现场看看吧。这情况还真就如梁先生所说，一出单元门就对着一棵大树、 嗯、 这树底下呢就是大家停车和休息的地方，一旦遇到大风天啊，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尽快消除安全隐患，社区党委先是联系物业公司进行修剪，但是你说嗯，剪树枝没咱们想的那么容易、 嗯、 这物业公司啊它得有升高机，但是这家物业它正好没有升高机，就没法进行高空作业，怎么办呢？ 比那些人类大长腿长的那些人类去捡去呗。 我虽然腿长、 啊、 但也没长到能徒手捡树枝儿、 啊、 这才是非人类呢。这才是，那怎么办呢？没升高机、 嗯、 这无奈之下，社区又求助了街道，万寿路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协调组织工作人员也到现场看了看，而且制定了一个修剪的方案。这社区的工作人员啊，一方面提前在居民楼贴出了修树通知，另一方面呢，也是发动社区里的民情专员通知居民朋友提前啊，先把您的车给挪走。 嗯，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居民反映啊，这树底下还停着一辆价值不菲的摩托车。 哎呦，现在有些摩托车比汽车还贵， 什么十几万的、20万的，好像都有。 那是没跟你说比汽车还贵呢 啊！反正我也不太懂吧，就是也都是名牌嘛。 啊、 这车主哈、啊、也不在本院，联系不上、 嗯、 怎么办？眼看这天气预报通知大风降温天气即将来临了，在11月19号晚上，民情专员杨艳林呢就不厌其烦地发动居民力量，一次次地询问情况，最终几经辗转是联系上了车主，挪走了这辆摩托车。到了11月20号早上8点钟，万寿路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的工作人员是终于提前赶到了翠微北里社区的2号楼。 嗯， 经过了半天的时间啊，把这树修剪了一下。安全隐患终于得以消除了。 哎， 同时呢，工作人员也把这修剪下的枯枝进行了一个打扫工作，保证啊，咱的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序和安全的。 是这个事儿吧？我跟您说，就属于如果没人管，就特别心里边悬着。 哎、嗯， 你也不知道哪根树枝哈、啊，就是哪个树倒了砸着谁的车， 嗯， 对吧？所以真的有一些大风天的一些隐患的时候，还真得好好的来收拾收拾。 是 啊，物业的工作人员、街道的一些工作人员确实非常辛苦。 嗯， 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也尽量的停那些离那些高空坠物的东西远点。 哎，这样也是保护咱的财产不受损失嘛。 是是是，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吧。 嗯， 这个11月7号夜里边1点半， 哎，你昨天晚上是夜里边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五六点回的家。 那叫夜里嘛？ 那反正也已经天黑了嘛，六点。 我以为你照人家凌晨夜里一点半呢， 我还敲人门呢。 海淀公安分局恩济庄派出所接到一名群众报警，说昆玉河呀有人落水了。哎呦，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王作胜立即赶往现场救人。民警三分钟就赶到了八里庄大桥下边出事的地点，夜色当中就只听得一声声呼救， 嗯 啊，但是看不清。您想凌晨一点半吧，看不清落水人所在的具体位置。 是啊， 听声跟着这个找着这呼救声啊，王作胜来到了落水男子身边。这男的呀，费劲的扒在河边的石尖上。民警一看这情况，就拿出救生绳把这个落水男子给拉了上来。 哦， 倒是救援的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费劲， 嗯， 就是没有真的掉在河水中间啊。 那我就是纳闷哈，这个男子怎么就掉进去了呢？ 哎呀，闻味儿啊， 闻味儿， 一闻这落水男子身上酒气很重。 哦，喝多了。 哎，王作胜就赶紧拨打了999急救电话。救护车赶到以后啊，民警跟这个医生一起把这落水男子送到了医院，并且通知家属赶往医院。然后呢，这个家属到了之后就开始非常感谢民警，说谢谢你们啊，救了我儿子的命，如果没有你们及时相救，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嗯， 这半小时家属就来了。这个目前落水男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万幸， 那八成是喝大了， 嗯， 然后一脚踩空。还好这个冬天到这个掉水里边我觉得特别难受， 这水也冰冷刺骨， 一下我 都在冰点以下了，都 我觉得这一下这个酒就应该醒一大半。 嗯 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力量不足，比如说你喝酒之后你可能手没那么大劲儿， 嗯， 这幸亏有了民警帮忙，要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你包括冬天咱不是穿的衣服也都比较厚，它沾了水之后， 哎， 这个衣服的自重也重， 是是是， 大家可能就是更不好脱鞋。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现在开始干什么还不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放大镜说，我觉得趁着父母都健在呀，咱开始现在尽孝心还不算晚。这俗话说嘛， 哦， 树欲静而风不止， 嗯， 子欲养而亲不待， 哎， 所以尽孝心啥时候都不晚。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减肥，酷酷 Kiki 说，我现在开始减肥还不晚，昨天的体重已经正式达到了200斤了，争取100天让腹肌重见天日。 嗯，您的形象在我这个脑海当中更加丰富和立体了。 哎， 祝您减肥成功啊，那个明年可以秀一下马甲线， 更加丰富 立体。马甲线是不是只有女生秀马甲线？ 对， 男生秀 腹 肌，腹 肌八块腹肌， 八块，嗯， 哎，加油！ 哎，李凯老师这一块也可以加油了啊！ 嗨， 这个妮娜说， 嗯， 转眼一年就要过去了。小时候经常听过一个词啊，叫时光飞逝， 嗯， 但是不能切实的感受。随着年龄一年年的增长，才知道一年的确是一眨眼，还没怎么着呢，就飞过去了。其实啊，现在开始干啥都不晚，但愿我们都能不负好时光。 没错，这个现在开始一切都不晚， 嗯，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哎，真快，还有40天。 距离2022年还有40天。 嗯，明年我们大城小事依旧会陪伴着大家。 哎，那不光陪伴着， 哎， 啊，我们上下午都在。 这能提前剧透吗？ 嗯，可以剧透一点呗。 可以剧透一点，啊， 你来剧透呗，我不撑的。 你是我们制作人呢。 明年呢我们节目将会扩版啊， 嗯， 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哎， 当然了扩版的时间是在上午。 嗯， 啊，上午，然后这个时段还有啊， 嗯， 到时候继续两边您同时都可以听着。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为什么呀？ 一天和李凯老师啊聊3个小时的天儿，太煎熬了。 不是，指不定谁跟谁聊呢，是吧？ 我得争取那个要点精神损失费。 火， 是不是？ 哎呀，行吧。生活新方式说，现在开始减肥也不晚，经过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美美的。 嗯， 哎，都是现在我跟您说吧，再怎么胖吧不显，你穿着厚 衣 服 遮肉啊。 但是明年一开春说开始穿短袖了，然后穿衣服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胖了，所以这确实是这个有点那什么。 人都说嘛，3月不减肥，4、5、6月徒伤悲。 哎， 当然大家在冬天开始减肥我觉得也是需要毅力的哈。 嗯， 有时候冬天嘛就真的想吃点高热量的， 哎， 让自己身体暖和起来。 嗯， 所以你要和自己的这个人性做对抗还是挺难的。 8216说了一个另外一件事儿， 我也看到了， 虽然是70后， 嗯， 但是现在要2胎也不晚。 李凯老师怎么看待这观点啊？ 我也是70后，我们家俩正常。 嗯，是吧？ 对对， 也挺开心的。 就是老二生的略微晚了点，40多岁才生老二。 精力您觉得能跟得上吗？ 因人而异，我替您答。 我的健身都是为了带孩子，是吧？ 哦，是这样啊。行，那也挺好的，是吧？ 反正也算是一种这个没办法、 嗯、 啊。就确实，您像42岁才生小孩的，那确实比较那什么。 哎，嗯、当然，我觉得这个各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 安排 啊。 哎、排 您根据实际情况， 我跟您说 有情况来。 有 时候吧，这孩子上天给的礼物，他、 嗯、 来了也挡不住 啊。 啊， 对对对， 是不是？ 这事儿自己说了不算。 哎。这50后阿姨说：“现在啊，高科技时代这么发达、 嗯， 网络这么高级，干什么都不晚。 哎， 想学美食，网上有视频，对不对？ 嗯， 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做美食。想学习网上的网课，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 我就是啊，现在安下心来了，喜欢练练书法，就这么一个爱好。 嗯， 学到老，活到老吗？ 哎、 不是，活到老，学到老吗？ 是是是，真挺好哈、啊 嗯。哎， 然后刚才像张伯荣还说改上午啦，不是改上午了。”是上午增加了一段、 哎、 啊，就是下午我这段我们还有， 还有 啊， 就是陪伴大家的时候啊， 更 多 了, 更 多了一些， 哎、 嗯，也挺好的，是不是？ 你咽什么口水呢？ 我没有咽口水，这不快到饭点了吗？ 嗨、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眼瞅着距离2021年结束还剩下40天了， 嗯， 我们也是希望这40天呢，大家把自己年初当时想的一些小的目标实现没实现啊，然后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争取最好的是当时的一些小心愿尽快实现，是吧、 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希望未来40天，我们大家都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充实， 好好度过，不负好时光。 哎，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咱明儿见啦，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